他家一来，从不参见他父子，在外居宿分墨，天到这段时候还不见回来。 人丁帅，臣叫活受罪，奉了老爷之